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琳。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被关巧巧的惨叫声震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被甘玉伺候拥在怀里，他的双臂锁在自己的腰间，动作自然又温柔。 什么时候抱上的？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甘玉也是刚刚才被关巧巧吵醒，惺忪间双手已经摸索上来，熟练地捂住了池小池的耳朵，用刚苏醒过来的半沙嗓音轻声道：“ 别动。” 池小池顿时半张脸都麻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仿佛一觉醒来，他又回到了那些个懵懵懂懂的清晨。有人在他睡意朦胧间俯身问他，鸡蛋是单面煎、双面煎，还是裹着馒头片炸酥？这幻觉太过美好，让他甚至不大敢回头。但他也只给了自己3秒钟时间沉溺其中。3秒钟后，他呼出一口气，不动声色地把甘玉的手推开，想要坐起来，做焦急状道：“ 出什么事了？” 谁想甘玉按住他的肩膀直接道：“ 你真的有那么着急吗？” 别说，池小池还真不怎么急。甘玉垂眸看他：“ 不急的话就闭上眼睛醒个神，慢慢起。没吃早饭突然起床容易低血糖。” 说完，甘玉伸手去摸放在床边的眼镜，同时对甘棠一挑眉。甘棠就主动起身，拉开门向外张望。池小池倒是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搓捻着背角。经过几次试探，池小池对甘玉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怀疑。无奈，甘玉不肯承认。虽然不明缘由，池小池却也不打算一直问下去。索性就先把他当作一个临时的合作伙伴，事后再将原委慢慢弄清楚。只是倘若061真的是甘玉，那么做饭口味和楼哥一模一样的东飞鸿……正胡思乱想间，池小池猛地一个机灵，从床上翻身坐起。 什么味儿？ 甘玉与他对视一眼，意识到事态有变，便双双下了床。那焦糊味的来源显而易见，滚滚浓烟从关巧巧房中冒出，有3-4名任务者已经赶到门口，却都没敢进去，只在门口张望。池小池在甘玉的搀扶下姗姗来迟，神情焦灼。甘玉小声向他说明着房间内发生了什么，神情温柔，可以说很尊重他饰演的盲人角色。池小池看得分明，那张风雪夜归人的照片正在关巧巧床上和着棉被熊熊燃烧，双层玻璃被打得稀碎，被关巧巧扔进去的打火机也被高温烤爆，塑料壳和深色的汽油溅得到处都是。关巧巧双手死死抓住一把椅子的椅背，目光狠厉地看着那照片，好像这样就能将照片中的鬼魅吓退似的。然而她双指已经僵硬，根本就松不开抓紧椅子的手。原本善只得拼命连人带椅地把他往外拖去，甘棠也上前去帮忙。身为 NPC 的工作人员倒是做出了正常的反应，闻声而来，拿了准备好的灭火器进去扑救。关巧巧神经质地环顾着所有人，渴望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烧死他了，是不是？ 没人能回答他。好在火势还没蔓延起来， 泡沫灭火器喷了几十秒，火势就已经退了，唯余一床狼藉。工作人员提着灭火器走出房间。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关巧巧以为照片已毁，一股侥幸也自心底涌了出来，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想了许久，还是露出一个有点扭曲的微笑全作回答。然而工作人员的下一句话就让他僵住。 这古堡可是租的，幸亏没烧着别的东西。 关巧巧一头扎进房间。 一床乱被中哪里还有照片的影子？ 下一秒，关巧巧便僵在了原地。在她的余光里，墙壁上出现了一只精致的、完好无损的相框。那顶着风雪前进的归人又近了。接下来，池小池花了一个小时试验了古堡内照片的特性。事实证明，任何试图毁掉和将照片从原位移走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古堡中的其他照片也都有着相同的特性，哪怕是把照片锁进一间房中，数秒后它就会自动刷新复位，而打碎烧毁照片的行为更是白费功夫。池小池确信关巧巧是在劫难逃了。这只女鬼借体栖息在古堡内的照片之中，能够自由出现在任何有照片悬挂的地方，而照片又无法损毁，等同无解。可关巧巧仍不肯就死，她尝试着挪去一间空卧室里休息，也将那间房里的照片搬出。然而不到半小时，她便又尖叫着从中逃了出来。空卧室里原本挂着的一幅儿童唱诗班的照片，在他的落荒而逃时，相框中的画面已经被污染，渐渐幻化成那一幅风雪夜归人。而那原本一拳大的黑影渐渐已有了一掌大小。他哭着喊着要离开古堡，和外头那些后备组的工作人员睡，离这些见鬼的照片越远越好，但被池小池劝阻。那些工作人员也只是看着正常而已，他们非人非鬼，万一和鬼是一伙的，关巧巧此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关巧巧嘴唇发白地缩在房间角落，用指甲狠狠抓挠着头皮，挠的指甲里都是暗红色的头皮细屑。关巧巧的疯狂谁都能理解，倘若你时刻感觉有人在门缝、在窗户、在床底，用老饕看盘中餐的眼神一瞬不瞬无孔不入地窥视着你，而且这人看不见摸不着打不到，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靠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你难道会不发疯吗？然而不管关巧巧内向如何抓狂，戏还是要照演的，其他人不可能为了陪伴和安慰他放弃自己的任务。最后，池小池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和袁本善把瑟瑟发抖的关巧巧领回了原先摆放着风雪夜归人的房间，指挥着袁本善把照片取下，反着挂在墙面上。视线的来源是照片，照片本身又无法损坏，也不能离开原位，那么倒过来摆放，或许能隔绝这种被窥视感。这办法笨得很，但是关巧巧竟然还真的感受不到那种如复古之躯的凝视了。他提议把这古堡中所有的照片翻转倒挂，但是有一些珍贵的大幅照片是镶嵌式的，固定在墙上，如果不依靠工具很难移动，而只要翻转照片超过五张，就会被古堡本身判定为移离原位，所有照片都会一键恢复至原状。无法，池小池只能让袁本善翻转了风雪夜归人这一副照片，又扔掉了关巧巧被烧焦的被褥，换了一套崭新的上去，让疲惫的关巧巧留在房中休息。没了那视线，关巧巧倦极了，竟睡了过去，但仍在梦中也皱着眉头，显然并不轻松。替他掩上房门后，池小池叹了一口气。 这样行吗？ 掩耳盗铃 你说行不行？ 何止是掩耳盗铃而已啊，关巧巧现在等同于和一只鬼关在了一起，但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少受点折磨，为了获得一点点安全感，她只能清空大脑，逼着自己不去想那么多。关巧巧现在活像是一头骆驼，一猛子扎进沙里，就仿佛找到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丝毫不管身后包围过来的群狼的淫绿双眼。